起来陪你，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伤心的眼泪不让不让你看见，可是可是你不懂别的幸福，心碎的疲惫这世界世界都听见，我寂寞寂寞的誓言我抛弃了。 For me, just a silent night with you. Don't need no holiday roast, no cinnamon toast, just a cup of punch with you. So I don't want any ties from you, but I just want a Merry Christmas and marry you.Snowman underwear, just a sparkle in your eyes. The last time that we sang was your birthday back in June, so sing up just a carol tune. So I don't want any ties from you, but I just want a Merry Christmas and marry you.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。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，被尊为至圣先师，公元前551年诞生于今山东曲阜。今天是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安阳伟业奥迪18天特别巨献，双节特惠大放价，订车抢红包，百分百中奖，多种家电等您拿。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 良乡永林电器国庆大促，9月30号到店就送一斤鸡蛋，电器惠民补贴最高2000元，电水壶9.9元，32寸电视899元。7.6公斤半自动洗衣机399元，所售电器售后均有保障，只换不修。买电器就到永林，地址在永林家居广场4层。 老太

样子的